但是由于这个冷空气的主力呢还在影响北京，这个偏北阵风呢仍然会达到七级左右，局地可能还会出现扬沙天气，而且呢还是在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中，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呢，风力才会逐渐减小。那么这期间呢，请大家注意这个防范比较大的这个阵风的一个不利影响，这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天气。 嗯。 那么我们呢再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这个亚洲地区来说的话，天气的重点有这么两个，一个呢是印度西南部临海地区，明天这个水汽条件十分的充足，将面临暴雨的威胁。明天这次降水虽然是范围比较小，就是对这个印度西南部以及临海地区来说，它的范围比较小，波及到的城市也比较少，但是呢强度大，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中到大雨，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暴雨量级的这么一个降水天气。 嗯， 请注意防范。那么亚洲的第二个这个重点呢，就是缅甸的强降水呢已经是展开，明天是将达到一个巅峰状态，预计呢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个这三天呢，缅甸将迎来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明天29号呢，是降水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一天，这次降水过程持续的时间长，降水强度强，要注意这个防范这个洪水啊、泥石流啊等这个灾害的发生。 嗯， 特别是这个强降雨比较集中的这个诺开邦地区，就是这个缅甸的诺开邦地区，是这次这个降雨的这个重点。 嗯， 那么这是亚洲的天气。那么从这个欧美天气来看的话，就是欧洲这边呢是西部是阴雨笼罩，东部呢是炎热，这个晴朗炎热，可以说呢是东西两重天。明后两天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以及中欧的西部一带，将持续这样的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虽然雨强不大，但是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雷电，这样就要防范这个雷电的一个不利影响。 嗯， 而这个中欧的东部，巴尔干半岛、东欧等地呢，明天是这个晴朗天气，不少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30度上下，体感炎热，出行呢要注意这个防晒补水。 嗯， 这是就是说这个从欧洲来讲呢，就是西部阴雨笼罩，东部这个晴朗炎热， 嗯， 就是说东西两重天这么一个状况。那么从这个北美天气来说的话，有一个叫阿尔贝托的热带风暴，会在当地时间的周一的中午到下午，可能会在登陆这个墨西哥湾这个沿海，将会导致美国东南部将迎来这个强风雨天气，普遍呢是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虽然这个登陆以后强度会迅速的减弱为低气压，但是呢这个阿尔贝托这个热带风暴后期仍然会和这个西风带的这个天气系统结合，这样的话导致美国东部一带未来几天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 嗯， 就是说到美国东部的话，就是这几天要注意防范这个降雨天气的一个不利影响，是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和您再会，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在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我是袁毅。 各位好，我是张帆。根据刚才我们的天气方面的介绍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如果你是在咱们北京活动，注意防风啊。如果你要出远门的话，有些世界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景区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一些范围当中，都会有降雨的可能。 是，今天在北京穿裙子的女生可能要多加注意一些。 哎，你说的是自己吗？今天看起来是这个叫飘飘的感觉 啊， 真的是风大，有的时候给大家引起不少的麻烦。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迎来了这样一个初夏的季节， 是 这样的季节当中呢，能够有更多的出行目的地。但是说到底啊，我们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每次在给大家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出门之前一定要做好很多很多的出行准备。 比如说一些证件你是不能不带的，你坐飞机必须要有身份证国内啊航线， 对， 那出境的话就必须要有护照、你一旦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像国内不管坐高铁还是坐飞机，把身份证丢了、看见临时证件，其实说麻烦吧没有太麻烦，说不麻烦吧其实挺费事儿的，而且高铁和机场它的系统不是同一个， 是， 也就是说你在机场如果还要再转铁路的话，你那临时证件是没有办法通用的。 所以有的时候麻烦就麻烦在你有可能不是丢掉了，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经常遇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你忘记拿证件出门， 忘带了 啊。这个我旁边这位有发言权了， 我经常去办临时 证件。会我知道女生因为带的东西比较多嘛，有的时候很可能把证件呢是你出门之前你都以为是装在自己的包里了、然后到了机场有可能在做办手续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来不及了。 我现在是自己的不会忘带，但是经常忘带孩子的。 好嘛， 就我会认为他反正跟我在一块儿，我的孩子嘛，就到了这样说，哎呀，对，他也是个独立个体啊。 对啊，现在 他的证件忘带了。 过去在咱们小的时候，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麻烦。 对，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证件。 证件，对，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证件的问题？是因为咱们北京首都机场T1 已经试行了电子临时身份证的刷码登机。 以前办过临时身份证都知道它是一个纸质的，你会去照个相，然后给你打印出来很快，然后盖个章你就可以拿那个纸质的东西进去了。 太有经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新的举措呢越来越便民啊、来自咱们这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出台的这样一个举措呢，从即日开始，那么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就要在北京首都机场国际机场的一号航站楼上线试运行。 民航临时乘机身份证明呢，也就是在各位出行的时候嘛，我们刚刚说了，因为你身份证件丢失或者忘记携带，他对你的身份进行核实之后，他们其实是有那个就是户籍的系统， 有一个系统 可以查到， 没错， 那个临时的凭证，它有很短的有效期。那2017年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总共办理了纸质临时乘机身份证明达到30万份，各位也可以看一看这之中是不是有你的一份贡献啊？节假日高峰时期，每天甚至会办理1000多份。 虽然 是 一个 很 粗心大意，可能会没有带或者丢掉，但是确确实实这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人力物力的浪费。 是。 那么今后呢，说乘客不必再排队办这样的纸质证明了啊！凡是在首都机场一号航站楼乘坐国内航班的中国籍旅客，确实因为身份证件丢失或者忘记携带的，都可以通过国门公安App 进行线上办理。 哇， 那旅客呢可以在任何地点使用你的手机来申请办证，到达机场之后凭二维码确认身份后快速通关登机。那为了满足不同旅客的习惯和需求，在原来的办证处呢先期加装了自助办理终端，可以实现临时身份证证件的自主办理。 太棒了。那据悉呢，目前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先期是在一号航站楼来试运行的，随后呢也会在首都机场各个航站楼全面推广应用。 对，那具体怎么来办理这样一个刚才提到的在 APP 上来办理哈、这样一个不需要纸质的证明，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那根据这个叫做使用指南的提示，电子临时乘机证明的申请流程是这样的：输入信息，然后人像识别，再接下来验证身份，最后等待审核和审核通过。 在输入手机号和短信验证码进行登录之后呢，这个 APP 的主页随即会出现办理电子临时乘机身份证明一栏，点击去办理之后，需要输入你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航班信息、日期、航站楼、航空公司等信息，然后进行人脸识别。 在人脸识别之后呢，显示状态为身份信息认证通过待审核。通过这个待审核这个环节啊，我们从身份信息进入审核状态到收到短信提示叫审核通过，那个短信提示整个过程 不会超过2分钟， 非常快捷。 嗯， 那么在审核通过之后呢，乘客可以通过 APP 就使用电子临时乘机证明了。 嗯， 需要注意的是，身份认证信息呢是需要进行人员的这个面部图像和基础信息的认证的，认证通过之后才可以正常使用，有效期只有2天。在试运行期间呢，电子临时乘机证明的申请时间，它有一个每天的一个时间段，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半。您不能前一天半夜去申请明天的航班的这个临时身份证， 就不在那个时段内了。 对对对，所以只能在早6点到晚9点半的时候去申请这个电子的临时身份证明。 嗯，那么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在办好之后该怎么使用呢？在申请成功之后啊，乘客就可以前往航空公司专用通道来办理你的登机牌了。我们知道办理登机牌你肯定是要有证明的嘛。 对。 那么试运行期间的专用通道为1号航站楼的 K14， 记住了 K14 的值机柜台。 嗯。 那么到现场之后，点击一下使用电子临时乘机证明，人脸识别通过之后呢，在指定的扫码机上出示2维码进行验证，扫一下，那验证通过之后就可以拿到你的登机牌了。 之后呢，乘客也可以到4号安检通道去出示2维码进行安检的认证。试运行期间专用通道也是1号航站楼的4号安检通道。刚才那个值机柜台是 K14， 现在这个安检通道是4号。啊，安检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常登机了。 嗯， 我在想象一个场景啊，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奔赴机场的有我们的听友， 突然发现， 然后发现自己没有带身份证，正着急想说是不是要叫个闪送啊什么的送一趟，或者说要想着去联系一下1号航站楼，对，纸质在哪儿？如果您正好登机的位置是在1号航站楼的话，就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一份很详尽的指南来办理一下这个电子的临时身份证明。 对，大家记住啊，咱们试运行期间只是在首都机场的 1号航站楼。 啊，希望能够很快的推广，以后大家这个，当然还是要减少这个麻烦，是吧？出门之前还是要刚才听袁一说的啊，你一定要检查了再检查。 你最好还是自己带上，因为我说了，你如果这个行程当中有坐火车的，这是民航系统， 对， 你到时候还得再重新去办临时。 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叫补救的措施嘛， 对， 这个补救措施如果它只是通道的话，通道不可能会很多很多，所以如果大家都忘带都去办理的话，很可能这个时间就会增加。 就大家别觉得说，哎，太新鲜了，太方便了，我就不 非得试一下， 对， 这什么心理啊？这是啊，给自己找麻烦了吗？好，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出行之前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嗯， 其实准备干嘛呢？最近一段时间我想很多球迷是跃跃欲试啊。 嗯， 都已经 今天篮球迷的 对 对， 今天是今天全都刷屏了嘛。 对， 不管你认不认识那些人啊，不管你认不认识张国斯， 可能在朋友圈已经认识他了。 反正在这个大家的社交功能当中，往往都会学习到很多很多。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可能是今年以来算是这个体育赛事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俄罗斯世界杯。 对，2018的俄罗斯世界杯进入倒计时之后呢，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应该有这样的准备和计划前往俄罗斯去观赛。 嗯， 那我们也知道赴俄罗斯的机票和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呢，确实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了。上一次提到的时候还在说有一些位置还是空位哈，还可以虚位以待，现在恐怕已经很难很难。数据显示说，北京上海的球迷最热衷现场观看世界杯，同时呢，近期赴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4倍，而莫斯科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幅超过10倍。 据了解，6月4号到7月25号的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对外国观众实施免签政策。我们之前也是详细说过的，这一个政策呢，也是进一步刺激了赴俄观赛之旅。公开数据显示，整个俄罗斯世界杯期间，预计将会有10万中国球迷赴俄罗斯观看比赛和游玩。 光中国球迷就10万啊！ 嗯、 俄罗斯这回真的是赶上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嗯， 有扩大旅游这个资源的可能。那我们来看一看，来自一些这个旅行的预订网站，他们的机票和酒店数据显示说，跟年初相比，上海球迷呢是后来居上啊，最近的时间是超过了北京球迷，成为了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最大的出发地的城市。那么另外呢，像咱们的广州、成都、深圳、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昆明等等城市，也是在这个主要出发地城市当中了。其中说最这个大方的球迷，不仅观看世界杯开幕式，而且每个周末都会打飞的去现场观赛。 哇！ 同时还有一些球迷呢，选择住在一些其他国家，因为俄罗斯这个住宿我们刚才提到非常紧张了嘛。 嗯。 那么他们呢会住在波兰或者拉脱维亚等等国家。比赛的当天呢，再坐飞机赶往世界杯的比赛地啊，因为它离得近一点。然后呢，这样旅游和看球两不误，他还可以在东欧一带先旅行， 哎呀， 然后再去观赛， 哎呀，真太聪明了。由于大量国内游客现场观赛呢，带动了赴俄机票的量价齐升。 嗯， 来自网站的数据显示说，世界杯期间飞往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主要比赛城市的机票整体预订量都同比增长超过400%，就是4倍嘛。 嗯， 机票价格呢同比上涨了13%。日前，北京等城市到莫斯科的热门航班基本上都卖光了，就不太可能了。 嗯嗯、 不过，西安、青岛、武汉、昆明这些城市飞莫斯科的直飞航班还有少量余票， 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嗯、 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上海、北京、广州等主要出发城市赴俄罗斯的机票价格仍然会维持在高位，并且会一直持续到九月初。除了机票，世界杯举办地的酒店也是很抢手，因为最后的半决赛和决赛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举办，所以这两个地方的酒店预订是最紧张的。 嗯，那么专家也提醒我们啊，值得注意的就是世界杯效应呢开始显现了。尽管莫斯科、圣彼得堡是国内游客赴俄观赛的主要目的地，但是在这个顶级赛事的带动之下，有一些地方大家可能在其他的一些作品当中看到过，或者你听说过，比如说加里宁格勒啊、萨马拉等等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它的热度在逐渐的飙升，将吸引数千名国内游客去尝尝鲜。 嗯，这是我们在讲到的俄罗斯世界杯所导致的这个酒店和机票的一个数据的上升。 嗯、 那接下来呢，在美食方面看一看，球迷们既然有世界杯的助攻，哪一款美食 啊 会最抢手？ 俄罗斯，我们想一想啊， 酒杯， 伏 特加， 伏特加，你还可以喝。他们不是最早说吗？在东北，我们也可以喝到格瓦斯， 哦， 格瓦斯啊， 对，液体面包。 对，其实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美食这种观念呢，可能在上个世纪的大概想一想50年代。那个时候可能在中国是效应最高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因为咱们很多这个父辈的记忆是来自于那个时段的这个中苏友好嘛。 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食呢，好像已经跟以前啊有很大的不同了。 因为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咱们除了会有很多人去到俄罗斯本地，去观看比赛，但 是 还有更多的大部分人是 看直播、看转播， 对，留在国内的。 嗯、 那因为世界杯还好，这时差不是特别的大， 嗯， 所以基本上可以按着饭点儿。或者是按着你生活的作息， 根据你讲的这个，我就想啊，就是如果是留在国内看比赛的人，当然了，有很多人说我就得非得到老莫去看啊，这个你当然可以了啊， 可以 到俄罗斯的一风情的酒吧去看，这个是更好。 老莫他有打烊的时间啊， 哎、 没有听说老莫因为俄罗斯世界杯。 哎，说不定啊， 而改变， 说不定有一些俄罗斯的这些餐 厅 啊，很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对对对， 这样的事儿。 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个酒吧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呢，如果你是在家的话，我们来看看中国球迷是怎么来应对这件事情的。 嗯， 说这个俄罗斯世界杯在开幕之前呢，这个夏日当中嘛，看球赛可能最离不了就是啤酒。 对。 那中国人还有一个就是 得吃点啊， 还吃点这个小吃啊。 对，本来夏天就已经很火的小龙虾，现在有这个赛事的助攻，变得更火了。很多餐厅据说就为球迷们准备好了，提前备战，跟合作的小龙虾养殖基地签订了保障供应协议，以免 把这个战绩给贻误了， 以免消费高峰期供不上货，就多尴尬呀。 对，夏天本来就紧张哈。 嗯。 那么据说有一些商家的今年的小龙虾的火爆销售是信心满满。当然价格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吃的人多了，它就水涨船高啊。今年据说啊，由于世界杯赛事的影响，像什么湖北的潜江、洪湖等地的小龙虾主产区的价格持续上涨啊。原本今年4-5月份是小龙虾叫订货季，今年很多商家早在3月份就已经开始提前下手，把小龙虾的价格呢推到了历史最高位。不过呢，随着供应量加大，目前小龙虾价格呢据说还明显的回落一点。 我还说呢，我说作为一个吃货，经常点小龙虾，没觉得今年有特别贵啊。 你看还没到时候啊， 到时候 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在看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听听这个湖北洪湖小龙虾养殖户王先生他怎么说哈。他所在的养殖基地每天有70-80吨的出货量，优先供给电商，由于市场需求量太大，很多线下客户都拿不到货了。 这个在观赛期间呢，由于这个我们提到的这样的比如说酒吧，比如说餐厅，它的火爆可能会导致今年夏天呢更多的人会在选择深夜的时段，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还不像说是在比如在南美啊，在北美一带有比赛，这个可能你就直接是倒一个时差的问题。现在呢这个时间段还离得不是那么远，时差没有那么大， 对， 所以呢大家可能在比较凉爽的夏夜里会有更多的人去这个户外观赛，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维持好秩序啊。另外就是卫生问题一定要注意。 对，反正呢，作为女生，我觉得既然这个夏天的世界杯有小龙虾助阵的话，我还是愿意陪着家属一起看一会儿世界杯的。 希望你们观赛愉快，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刚才我们提过了俄罗斯世界杯，接下来我们欢迎 刚刚吃完小龙虾， 啊，嗨，刚刚吃完，口有余香。 嗯，对。 接下来咱们要换一个地方，我们要看看来自西半球的美国。 嗯， 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个旅行这件事情啊，有很多朋友是很会精打细算的，或者说他们知道如何在旅行当中来优化利用更多的资源。比如说有很多的世界的旅行目的地呢，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推出一系列的关于旅行通票的这样的做法， 北京也有。 嗯，对啊，嗯，对，我们是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嘛。 对， 那么这样的旅行通票呢，对于这个有很多朋友如果在一个地方想要去更多的游览，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儿。 是。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来自于美国最近的全球通票集团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啊，有很多很多通票都是他们在出。 嗯， 他们在纽约的城市通票以及纽约探索者通票当中呢，又新增了很多个景点。那除了加入更多的旅行体验和特色行程，也为游客节省更多的旅行开支。 据介绍呢，这个纽约城市通票就是以前的 New York Pass， 是可以无限次利用通票进入当地100多个顶级的景点、博物馆以及参加特色旅游行程的，并且在某些最热门的景点当中还有快速通关免排队的功能。 啊，这个其实很多城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做法啊。 嗯，在3天的纽约城市通票当中，每个成年人的售价，$273，从游览第5个景点开始，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啊，这是大家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反馈哈。 对，每天你只需要游览3个景点，就会比原本单独购买门票节省至少$200。 来， 听上去超划算 的。对啊，用过咱们的通票的朋友，其实也有这种体会嘛。对， 对 吧？ 咱们通票是就是以年来计算，虽然年，所以会更加用起来不着急一些。 这个纽约城市通票啊，目前呢，据说它是包含了8个新的景点。举例子来说明一下。位于这个纽约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底层举行的烛光之旅，也有一个称呼叫做地下墓穴巡游活动。 嗯， 那也可以到总督岛上来租借电动观光马车，这个听起来 好神奇，我没有去过，不知道什么叫电动观光马车，电动观光啊，还有马车。那通常呢是购买以上的三个这个特色的旅游行程呢，需要花费的是$105。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就这个通票一共才273。 你看看是不是花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你觉得 差不多快回来了， 值回票价。 是，那纽约城市通票中提供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七天以及10天六种不同天数的选择，同时也提供了免费的导览手册，其中呢就收录了必须要去的特色景点以及细节的介绍。也包含了地图以及游玩的信息。 那么在纽约探索者通票，我们刚提到的是纽约城市通票啊，那么接下来是纽约探索者通票，它在超过80个城市景点为游客节省了一半以上的费用，那也节省了更多的时间。这个纽约探索者通票，它在超过80个城市景点为游客节省了一半以上的费用，那也节省了更多的时间。这个通票呢，可以在30天内到指定的数目的这个景点进行旅游体验，自由选择购买包含3天、4天、5天、7天或者是10个景点在内的一些探索通票。 嗯，那么在2018年的夏季呢，将会在纽约探索者通票当中加入22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新的景点，包含徒步之旅、啤酒、烈酒和葡萄酒之旅，还有徒步游览城市的独特水洞、纽约港的自由号快速游轮，还有在百老汇大街中的徒步旅行，就可以让你更快的去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个独特巨人风光。 嗯， 我的大概理解就是探索者通票跟城市通票的不一样是，城市通票是以点 啊 来去购买的、啊、然后探索者通票它是给你串成 线 路的。线 路， 对， 探索嘛。 对，我们刚刚说这个几个旅行的线路原价分别是29、31和35美金， 嗯， 而这三个线路都包含在通票当中，你就不需要再另外支付任何费用了。 那我们来看看啊，刚才你提到的纽约探索者通票的价格是多少？它最低是每位成人89美元，包含3个景点。 嗯， 那刚才 那三个加起来已经95了， 然后你就知道它确实是划算的。 对， 同时它还会提供导览手册和额外的购物的折扣 coupon、 啊、然后还有餐饮和娱乐的折扣。 嗯， 这个一般在很多世界上的主要的旅游城市当中都会有相似的做法， 所以记得到那个城市以后先去就是类似 游客集散中心、 对 TripAdvisor 那样的地方先去领一下这样的 coupon。 对， 那纽约城市通票以及纽约探索者通票呢，是游客在城市旅游当中的最佳选择了。 嗯， 有最优惠的折扣，以及能够弹性安排自己的行程。两种通票选择都是有电子版可以去购买的。 嗯， 你可以购买后下载电子票，在手机 APP 上扫描用，也可以在城市指定地点去领取实体通票，或者是提前要求邮寄。 嗯，这个事情呢，大家如果是经常去这个出境旅行的话，你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我们原来可能说过的最多的应该是来自欧洲的一些通票，比如说在瑞士的通票， 瑞士的交通， 对吧？ 对， 有很多的通票呢，它其实把景点和你的交通的这个整个的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 甚至有的通票呢可以做到就是你在其实是交通当中的通票了，但是你很多的景点可以去打折，包括还有一些火车的通票可以在游轮、可以在一些游船、包括上山的一些缆车都可以拿到折扣。 嗯哼，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通票的事情，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是来自纽约的通票，其实更多的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看一看，应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优惠措施。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就跟大家说的今天节目的主旨，就是在旅行和出行之前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做好准备， 对，这也是功课攻略的一部分。 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看今天的旅行情报室。 嗯， 下面我们要关注一下身边的事情。来自一个上周的消息啊，在上周三的早晨6点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关注到颐和园万寿山的这个看壁台附近呢是发生了火灾。当时呢，这个根据北京消防的消息呢，这个起火建筑呢是文物附属建筑，是用来保存保洁工具和杂物的。那这过火面积呢，其实也 不是太大 、3平方米是吧？ 对。 然后没有人员伤亡。事发之后呢，颐和园管理处呢也就此发布了声明，说当时是6点25分，在颐和园的这个看壁台发现火情，那6点50分就扑灭了明火。当时呢，说明当中还详细的说了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叫职业。 不是太大 、3平方米是吧？ 对。 然后没有人员伤亡。事发之后呢，颐和园管理处呢也就此发布了声明，说当时是6点25分，在颐和园的这个看壁台发现火情，那6点50分就扑灭了明火。当时呢，说明当中还详细的说了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叫雪丘轩附属的建筑，那1975年进行过大修，是砖木结构的，内部呢是没有什么陈设的。 那么颐和园呢，肯定是处处盛景啦。但是上周这一场小火倒是让不少人关注到了园内一些相对小众的景观， 就是这个写秋轩。 哎，颐和园我们可能说出来的这个景观啊非常非常多， 但是可能提到这个地方 少一些， 少 很少很少。嗯， 这组建筑呢是建在万寿山东坡的山腰上的，建于1755年的乾隆年间，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年间又重建了，至今呢依然是游人罕至。 嗯， 而且非常的优雅清静，到了秋天是一个非常棒的赏秋的好去处。 那来了解一下吧，到底这个写秋轩大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么关注啊？因为它确确实实是有非常多的渊源可以去了解一下。 嗯， 写秋轩是一组由两亭一轩组成的建筑群，组成的是一座可以欣赏山林风光的小型园林建筑，主体建筑呢叫写秋轩，建在高台之上，两侧呢以爬山廊连接两配亭，那分别这两个配亭的名字叫寻云亭和观生意。 哇哦， 这名字多有诗意啊！ 是， 无论是写秋还是寻云与观生意都有典故。那在写秋轩呢，乾隆皇帝曾经有一首诗，当中是这么说：仁者见仁，智者智，写秋自是此轩宜。 嗯， 那寻云亭呢是来自乾隆的另外一首诗当中的诗句，这个句子呢是这么写的，说寻云遂至云深处，云与亭混不可分。 哇哦！ 而接下来还这个观生意，观生意呢是出自唐诗皮日休的寒日书斋集市，这当中说暂听松风生意足，偶看西月是情书。 哎呀，太美了。 所以每一个都有典故。 是。 咱们每次提到咱们的这个很多的历史文化的这个一些有名的景点的时候，其实你更多的了解的是它的名字本身。但是你稍微一探寻，你会发现每一个都有它背后的故事和背后的渊源。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了解了这个，你仿佛是掌握了哎这个地方它的很多美丽的传说也好，还是它的故事一些典故。 长知识。 对，这个是特别重要。 那么沿着写秋轩的寻云亭，通过爬山廊向下呢，就是这次发现火情的所谓写秋轩附属建筑看壁台了。 嗯， 其实看壁台这名字也很好听。 嗯， 但严格来说呢，看壁台和写秋轩是相对独立的。看壁台是三间卷棚硬山顶的一个单体建筑，属于书斋式建筑。看壁台前有小院，以矮院墙临山崖，站在矮墙边呢，就可以欣赏山下的景色。看壁台前方另一所房子叫做元郎斋，斋名为圣人明智之意。光绪年间的颐和园赋里曾经提及看壁元郎，贫临俯视，说的就是这儿。 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万寿山的东坡啊，虽然很多游客游览的时候确实像我就属于其中之一啊， 嗯， 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但实际上处处都是历史遗存，很多建筑呢都是颐和园前身叫清漪园的建筑遗迹，所以大家在那儿走过的时候叫走过路过，你千万不 要 再错 过。 对了， 对，写秋轩可以去看一看， 是 去寻云亭和观生意好好的就是吟诵一下我们刚才说这些诗句。 品一品这个大家在古人眼中啊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意境，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嗯， 那说到了这个颐和园，接下来咱们要转换一处看看圆明园。 嗯，说到位于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遗址北侧的远迎观，日前是启动了230多年来的首次加固保护，这里曾经是乾隆皇帝宠爱的香妃的寝宫。我记得当时《还珠格》里面香妃的寝宫不叫这个名儿，但是后来因为考证过历史，大家就都已经把这个事实都已经了解到了。 对，更正过来了。 对，挨着圆明园最著名的大水法遗址呢，所以也是经历着岁月沧桑、多重劫难，遗址基座的砖石维护层早就已经缺失，去过的应该都有记忆哈。 嗯， 这个夯土台呢，其实也是严重的就腐蚀了，随时可能是大面积的坍塌，而一旦坍塌呢，遗址的损坏是不可逆的。据了解，在今年的11之前，远迎观加固保护工程将会完成，工程期间是不影响游客来游览大水法遗址的。 嗯，所以大家如果要去那儿游览的话，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在这个11之前就会完工。那么在11这个黄金周来临之后呢，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去，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修复之后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比如提示啊，有一些这个还有待加固的地方， 嗯， 大家要注意一下保护这样的遗存。 对，总之这些地方不管是颐和园也好还是圆明园也好，趁着现在这样一个天气，如果你说真的是完全是暑假，其实还挺热的。 暑假一个是热，一个人多， 人也多。 对，孩子们都放假了嘛。 各位可以趁现在，马上下一个高峰来临之前， 你跟孩子们凑凑风。 对，可以去走一走。 嗯，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嘴唇的颜色残